攻读格林多前书第十一章。你们该效法我，如我效法了基督一样。我称赞你们在一切事上纪念我，并照我所传授给你们的持守那些传授。但我愿意你们知道，男人的头是基督，而女人的头是男人，基督的头却是天主。凡男人祈祷或说先知话，若蒙着头，就是羞辱自己的头。但凡女人祈祷或说先知话，若不蒙头，就是羞辱自己的头，因为她跟那剃了头发的完全一样。女人若不蒙头，就让她剪发吧。但若剪发或剃头为女人算是耻辱，她就该蒙头。男人当然不该蒙头，因为他是天主的肖像和光荣，而女人却是男人的光荣。原来不是男人出于女人，而是女人出于男人，而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，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。为此，女人为了天使的缘故，在头上应该有属于泉下的表记。然而在主内，女不可无男，男也不可无女。因为就如女人是出于男人，同样男人也是借女人而生，但一切都出于天主。你们自己评断吧，女人不蒙头向天主祈祷相宜吗？不是本性也教训你们，男人若蓄发，为他就是羞辱，但是女人若蓄发，为她倒是光荣嘛。因为头发是给她当作手帕的。若有人想强辩，那么他该知道，我们没有这样的风俗，天主的各教会也没有。我要嘱咐你们，并不称赞你们，因为你们聚会不是为得益，而是为受害。首先，我听说你们聚会时，你们中间有分裂的事，我也有几分相信，因为在你们中间原免不了分党分派的事，好叫那些经得起考验的人在你们中显出来。你们聚集在一处，并不是为吃主的晚餐，因为你们吃的时候，个人先吃自己的晚餐，甚至有的饥饿，有的却最饱。难道你们没有家可以吃喝吗？或是你们想轻视天主的教诲，叫那些没有的人羞喝吗？我可给你们说什么？要我称赞你们吗？在这世上，我绝不称赞。这是我从主所领受的，我也传授给你们了。主耶稣在他被交付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掰开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而舍的。你们应这样行为纪念我。”晚餐后又同样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次喝应这样行为纪念我。”的确，直到主再来，你们每次吃着饼喝着杯，你们就是宣告主的死亡。为此，无论水 若不相称的吃主的饼或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体和主血的罪人。所以人应省察自己，然后才可以吃着饼喝着杯。因为那吃喝的人若不分辨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案。为此，在你们中有许多有病和软弱的人，死的也不少。但是若我们先省察自己，我们就不至于受罚了。我们即使受罚，只是受主的惩戒，免得我们和这世界一同被定罪。所以我的弟兄们，当你们聚集吃晚餐时，要彼此等待。谁若饿了，在家里先吃，免得你们聚集自造判决。其余的事等我来了再安排。